警其後趕到現場。仰光另一個鎮的一個路口上週亦都發生爆炸，兩宗事件暫時沒有人傷亡，沒有人員傷亡報告，亦都沒有人或組織承認責任。國營電視台昨晚報導，過去幾日發生超過10宗爆炸襲擊，大部分在仰光，批評有暴徒不想國家穩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气炎热，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另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本港下午炎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二三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四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较早前牙前围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城南道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但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公主道天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去今晚嘅七点，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一段慢线系暂时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少少，经过都要小心。而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裕晴轩慢线有道路工程，咁而家一带都比较车多啦，龙尾就排到富昌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善恩，你又收到朱古力啊？ 我老公送的，请你们吃吧。 你就好啦，个天几时跌个老公俾我啊？ 咦，好酸咁喎。 咁使唔使俾啲碱水你饮，中和下咁咧？ 你哋夹埋嚟虾我嘅？ 系帮紧你啊！嗱，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赵善恩、李慧贤、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我哋会讲酸碱度同埋中和作用，等啲酸嘢啊可以变得冇咁酸噶。 切！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五月第一个星期日又嚟啦， 劳动节之后 系啊，我哋都继续劳动啦，当然系啦、啊，有彭程，有曾志豪，中女就南沙很大啊吓。 嗱，你都终于追上咗我嘅部分 啊，系啊，我哋呢个叫 D 区系咪？ 系我哋可以饮茶啊，因为我冇安心出行啊。 哦， 所以我哋我好熟噶啦，而家我將我平時 哇，你真係好嘢，我 投資嗰啲概念喺波經馬經嗰度咧擺咗落去。 點啊？ 咪我哋要畫飛仔啊嘛。 哦，係啊，你畫飛仔 係。我唔係全餐啊，我冇安心出行啊。 哦，係，不過係。 所以唔同噶，雖然我同你都打咗兩針。 係，都明白嘅，即係呢個禮拜都講好多啊嚇 ，A B C D A B， 我而家明白噶啦，已經熟曬噶啦，因為 A B 不嬲都有啦。 不嬲都有啊，係 C D 呢度啫， 係啦，冇錯，係咯。 咁啊，係啦，疫苗氣泡就已經啱啱運行緊啦。咁我哋各自都打咗兩針啦。咁我哋呢度叫 clean zone 啦，係咪啊？ 好 clean 噶啦，不過我哋都係要戴住口。 當然啦，係啊， 點啊？你作為高齡組別打針嘅時候，有冇 高齡組別啊？咩高齡組別啊？我講你聽， 你係高尖嚴肅點啊？ 嗰個護士幾好啊！真係 唔係話幾靚咩？ 唔係一嚟 我嗰個幾好噶，幫我打針嗰、那個。 一嚟靚啦，二嚟温柔啦，三嚟細心啦，超級細心咁樣解釋曬所有嘅情形俾我聽啦，又好細心咁問我點解你第一次打針嘅時候有冇啲咩反應啊？嗱，如果係咁嘅話咧，你打第二針都可能有啊。你有冇藥物敏感啊？我如果有啊，咁你一陣間要坐耐少少啦，坐30分鐘先。嗱，而家咧準備打啦嚇、OK。哇！我作為一個女人啊，我聽完之後我都腳軟啊。 你會唔會諗住喺未來日子做整容手術啊？如果係嘅，冇相關嘅， 我哋幫 你 book 埋間房啊。 咁你打完之後反應點啊？ 哇！我好有反應噶，真係我反應 一定要有， 我反應好大啊， 幾乎一定有噶，係啊。 唔係呢啲反應都係預計嘅反應， 係有啲人會冇嘅，但係大部分正常人都有。 係啦，嗱嗰啲反應我諗你都差唔多啦。上次同你做節目嘅時候，你都温下温温頓頓咁樣。 係啊，猶如墮入呢個熱戀嘅愛河之中咯，完全係神不守舍、雙目迷糊咁樣咯。 係啊，我就覺得係真係好似墮入愛河咁啊，仲要係啱啱嗰只。 冇錯。 因為耐咗就冇噶啦， 但更加似係墮入愛河，然後驚好似俾人呃咗5000萬嗰啲 friend 咧。 話你有咁多、 啊，所以你個頭好痛啊，猛咁喺度死得佢真定假嗰啲。 係啦，咁仲要咧係咩咧？你頭先講有少少覺得咧，哎呀，即係點解會有墮入愛河感覺？因為個人輕輕地好熱啊， 係啊， 個心好熱啊，熱情， 手腳軟，手軟腳軟喎。 係啊，咩 butterfly in the stomach 嘅心亂如麻，直情係。係。咁咧就打完就冇事喎，嗰日。咁啊，淨係個針口有少少痛啫。咁啊，第二日開始就真係嚟啦。 係啊， 朝頭早食完早餐，坐一陣之後啊，真係嗰啲 反應 係啦。 有冇嚇死你老公啊？ 哦，佢翻咗工啊，係啊。咁啊，佢都打咗，佢同我一齊打嘅。 哦，咁佢點啊？佢第二日仲翻到工啊？ 佢翻到工喎。 點解嘅？ 佢淨係攰咯。佢話好攰咯。 哎呀，佢死頂咋？ 係啊，我知啊。 唔想你傷心。 一定係啦。 佢翻到公司有秘書幫佢敷冰 應該。啱啊！佢秘書問佢點啊？你有冇事啊？即刻打完針之後，即刻 send 個 message 俾佢。點啊？你有冇事啊？咁樣啊，幾細心。 同埋打完針咧，個身好興噶嘛。你老公翻到公司有冇除一除？領口個粒瘤啊！ 呢個我唔知道，亦都唔想知 道。你翻到嚟有冇見到粒瘤鬆咗 啊？我唔想問，亦都唔想睇，係、哎、啊。 我想象到佢就會同佢講 ：boss 啊，你要散一散熱喎、 啊。我幫你開大隻窗。 我幫你開大隻窗啫，係啦，主要係咁樣。 然之後你跳落去啊？ 係啊，你使唔使伸一伸條脷出嚟啊？ 我啱啱讀緊一個中醫課程。 係啊，望聞問切，我幫你把把脈下。 我依打咗一針啫，想打咗兩。 打咗兩針， 打咗兩針啫，使唔使咁多想像嘅？真係 ，boss 啊，你溝唔溝針噶？唔好溝針啊！ 你對於秘書實在有太多幻想啦，曾子豪，因為你冇啊嘛，係咪？ 你入唔入嗰間餐廳食飯啦、啊？但係我哋 叫飯翻嚟食嘅，唔使入餐廳。 好愉快啊！打個針啫嘛。 咦？呢啲係咪就呼籲大家去打針嘅一啲另類宣傳啊？好過而家咁樣叫人打，嗰啲反應就慢熱啲。我哋呢啲可能有另類嘅，即係顧客群可以照顧到啊。 係啊，咁所以你都休息，佢又休息。 我有休息咗日，唔係佢冇休息嘅，我休息嘅。 係咯。 係啊，我覺得休息一日都真係啱。 你有冇再跑翻步啊？冇啦。 梗未住啦，係咪？但好笑嘅，我問你，我另一個同事咧，咁佢出現嘅症狀同我一樣，係乜嘢咧？就頭先我哋講嗰啲有少少發燒啊、頭痛啊、肌肉痛啊、針口痛啊等等嗰啲之外， 哦，你兩個更年期？ 唔係啊，你聽我講先，係口渴啊， 饑渴咯， 饑渴 ，thirsty， 係 啊，dehydration，OK， 哎呀， 係啦、啊。佢又係喎，佢我打完之後咧，打完針之後咧，唔知點解啊，我口渴，跟住我咦，我都係咁樣喎， 我冇喎、 啊，你冇啊，你唔飢渴，你唔口渴咩？ 真係冇喎， 你講起飢渴，另外一個朋友又 你呢啲屬於叫做咩啊？Wolf Tiger Wolf Tiger E 啊， 另一個男同事， 哦、 打完針第一針之後，佢話：哇，我打完第一針之後好肚餓， 好肚餓， 佢走去食咗幾隻嗰啲啊炸雞啊咁樣， 咁誇張，我又冇喎。總之我打完第一針其實冇乜特別反應嘅， 系啦，即系你少少痛啊，温咧都唔系好温嘅啫，系真系第二针就嚟了。 系啊，第二针就温。 但都冇饥渴嘅感觉噶。 可能你 打错咩针啊？ 梗唔系啦，就打咗呢啲疫苗咯，系啊。是是但系起码我已经听到有两三个人同我反应一样。 咁点算啊？佢饥唔饥渴？ 就系口渴，所以要饮 一个肚饿，一个口渴咪饥渴咯。 所以要饮多啲水，要食饱先至渴。 坚持饮水。 啊，饮水啦，系啦，系啦。 哇！你话如果你坐喺嗰、那个等候区。跟住个姑唔系啊，个姑娘问你点啊？你有咩反应啊？姑娘，我够饥渴啦，点算啊？哦，我建议你可以出去隔篱嗰度有栋大厦咧， 食咗嘢先翻嚟呢度唔食得嘢。 系啦，冇错。 系啊，即系个人嘅反应都有啲，不过希望呢啲咧，即系如果大家打针嘅话咧，出现都系呢啲预计嘅正常反应，就唔系一啲哎呀 touch wood 啊，真系啊啲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真系啊。平安健康，哎呀， 你仲要唔要探一探热啊？你热完未啊？ 我仲要探热啊！攞支探热针过嚟啦，咁烦噶你。 多士你 够啦。 The ocean meets the stream and the eagle takes to flight. From a distance there is harmony and it echoes through the land. It's the voice of hope. It's theIt's the voice of every man. From a distance, we all have love, and no one is in need. And there are no guns, no bombs, and no. 錯，上帝會睇住我哋嘅， 睇住你打針咯。 係啊，睇住個秘書揾你啊。 哎呀，你仲好在意啊？頭先拍電話咗俾我聽，佢心亂如麻，醋意大發啊， 冇啲咁嘅 心如鹿撞啊！ 你話我咩嘛？咩 狼虎之年 咯，系啦，哎呀，讲埋 Year of Wolf and Tiger， 系啊，Syndrome，Bat Miller from a distance， 系啦，咁啊趁住呢个休息嘅一日， 系， 就所以咧喺屋企即系都做咗好多嘢啦。 呢个算唔算系咩疫苗假？即系 疫苗假，系咯，我自己攞噶， 系咯， 咁我都建议你攞假啊嘛，政府都 话，系 咪先？咁啊喺屋企都休息啊，瞓觉之余都睇下啲好节目啊，即系推咗一个 N 字头嗰个平台有一个纪录片。都誠意推介可以俾大家去欣賞一下我哋中女宅男殺很大嘅聽眾啊！呢一套嘅紀錄片叫做《我的愛人》，六個真愛故事。 係 咁啊，講啲乜嘢咧？咁其實咧就係講世界各地六個地方， 係 唔同嘅地方一啲結咗婚已經有超過四十年 哇 嘅夫妻， 個門檻係要四十年， 係啦，四十年啦，係啦，有啲係咯，五十都有啦，有啲都係係佢哋嘅相處。系啦，到底系点样嘅？咁一套就个一个钟头十零分钟啦。咁有六个唔同嘅地方啦，有美国啦，有日本啦，有韩国啦，有印度啦，有巴西啦，有呢个嘅西班牙，仲有咧就系印度。 OK， 咁其实咧佢呢个嘅纪录片咧，就你睇落去咧就好平淡嘅啫。点解咧？佢唔系话访问啊，你哋嗰个夫妻相处之道到底系点样啊？你哋成功秘诀系啲乜嘢？佢唔系呢啲嚟嘅。其实佢系影住佢哋咧， 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哇！ 咁啊，影住佢哋个生活嘅节奏， 睡房 到底系点样啊？有睡房以外，佢哋仲有啲系，因为佢哋住得好远，有啲喺山卡拉，咁啊住喺啲田园地方，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大自然嘅景色啦。 OK OK OK。 其实睇到佢哋平时啲作息啊，到底系点样？其实系好慢嘅个节奏。 系。 咁但系咧，你从嗰啲生活片段当中咧，你就可以咀嚼得到啊，点解佢哋？經歷咗都有超過四十年，你見到佢哋好自然夫妻嘅相處，點解都仲咁好嘅咧？即係點解仲係咁甜蜜嘅咧？ 係又點咧？ 係啦，點解仲可以真係好似啱啱墮入情網嘅咁樣嗰啲咧？ 即係成日拖手咁。 佢哋成日拖手又成日親吻，咁當然啦，每一個人發生嘅事嘅背景都唔同。譬如好似講日本嗰對夫妻啊咁樣啦，嗰對特別少少嘅，因為嗰個嘅背景咧就係講嗰個男仔嗰、那個男子啦，係啦冇錯。咁佢咧就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有一日結婚嘅。點解咧？因為佢患咗一種當時係被人哋針對同埋歧視嘅一個病。叫漢生病， 漢生 病嘅意思其實即係我哋講嘅麻風病。 哦，咁、okay、 所以咧，佢話當時日本政府咧就將呢一班人咧就將佢 隔離啦， 隔離係啦，擺咗喺一個隔離營嗰度。 係， 佢諗住佢一世咧都喺嗰度即係生活㗎啦。咁點知咧喺嗰個時間咧，俾佢遇上咗佢個形容，佢話一個女神，佢嘅解放我嘅一個女神。 係、 咁咧佢就不斷咁俾好多鼓勵佢啦。 係， 因為醫生話你好翻㗎啦，你出去啦，咁樣你可以出去即係生活啦咁樣。咁呢個女仔不斷咁樣喺度鼓勵佢。嗱，你一個人咧就好辛苦啫，但係有兩個人同你一齊努力嘅話咧，你一定可以嘅。佢講完呢句説話，聽完呢句説話之後，嗰個男人覺得嚇。你嘅意思即系话 同我一齐， 你同我咁样，跟住真系抛开一切，佢哋就咁样展开生活。当然佢哋有好多高高低低、起起跌跌啦。咁嗰、那个女士就而家已经差唔多系 七十几岁， 系啦，冇错，每日都要好好咁样照顾先生嘅起居生活，包括帮佢剪头发啊，帮佢剃须啊。 点解唔使自己做嘅？ 冇，因为佢麻风，佢只手唔系好方便。 我自己咁多年都唔会康复到噶。 冇啊，冇啊，啲手指好似人哋肌肉萎缩咁样，其实都 缩晒，但系咁真系 毫无怨言。 OK， 咁啊，访问个太太佢话点解你哋都可以一齐咁耐咁样咧？咁哇！我而家睇完呢几集之后咧，我有几个 你都翻去帮你老公剪头发 。我喺度学紧谂啊，第时我帮你剃须啊。 点啊？ 系啦，咁原来真系有几个，即系我发现有几样嘢啦，就点解佢哋可以咁好咧？就系因为咧，真系第一样嘢就系你真系要好欣赏对方先得嘅，即系佢系佢哋好多对夫妇都系嘅。喺個對方眼中咧，哇！佢係最好嘅，佢係最温柔嘅，佢係超人咁樣嘅，我係最欣賞佢嘅，佢係 太陽咁樣嘅，即係原來俾我心目中即係對方有咁嘅印象。第二咧就係佢哋好幽默，即係佢哋彼此之間有時可能發生咗好多嘢之後，最後都用幽默去慢慢去化解，係啦。哇，呢個真係好重要。第三就係、佢做錯啲咩，算啦，唔緊要啦，一笑置之，唔係好計較咁樣。咁啊，冇咗細路仔喺身邊咧，其實真係空巢啊。佢大家彼此之間咧都係好依賴對方，但係從來都冇怨言咯。即係喺個鏡頭面前咧，至少即係都見到。就算有嘅話，都是讲了出来就快点搞定就算了、即是这个是我看完这套的 documentary 之后的 observation 咯。 有没 有共通点，但有没有相异之处的，这么多对、即会不会有些没那么平淡的，可能是会 激情少少、或者 激情角咯，因为都几十年咯，是不是， 有没有些人有拗叫但又相处得好的， 非、不是非就巴西有一对夫妇，那对呢就是两个女士来的。 哦， 系啦，两个女人嚟嘅，系啦，喺贫民窟，系啦，咁所以佢哋嗰种生活嘅压力又唔同咯，但系佢哋都能够系啊，一一咁样去 相敬如宾， 系啦，去化解啦，系啊，所以都学到嘢，我觉得真系睇呢一套嘅纪录片，系、 你觉得你掌握到几多 啊？哦，我学紧啊， 唔系你最想掌握边一样？ 唔系我样样都。明白的其實都，但是你話做不做得到呢，我覺得有樣嘢我而家做得好咗，即譬如話好似平時我朝早起身刷牙或者夜晚刷牙嘅時候咧，咁啊見到嗰支牙膏咧，我慣咗喺個尾度擠出嚟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喺中間啊咁樣擠出嚟。 我 feel 到佢講嘅時候咧，隻眼係想有 laser 飛出嚟。 但係我冇嘢啊，即係我 你冇嘢就唔會講出嚟啦。 唔係咁，你問我啊嘛， 你問我我都唔會諗到呢樣嘢㗎。 唔係啊，我會諗到，我以前我都癲咗㗎。係 咯。 但係我而家我唔緊要咯，咁我咪喺個尾度擠翻咯。 係咯，好小事啫嘛。 好小事啫嘛，其實都。同埋個人即係要輕鬆啲，要幽默。真的嘅，我都希望各位姊妹兄弟都能够，即我明，即大家都明嘅。你谂下几廿年，你谂下你有细路嘅时候，大家要面对嗰啲生活压力嘅，细路仔要管教啦，一定系有好多唔同嘅拗撬。但系你谂下四廿年之后啦，有边个陪住你啊？咪又系佢，系咪？ 慢慢的陪着你走， 系咯。所以咧就唔系话等到啊啲仔女唔喺度嘅时候咧，得啦，我哋两个人好似初恋咁样，都累积咗咁多怨气啦。 系可能佢走噶啦，出去揾第二个噶啦。 唔通你想咁 咩？系 咯。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劳工处同入境处正系研究就日后外佣申请续约嘅时候，需要接受认可新冠疫苗注射安排嘅相关细节。张建宗喺网志话，近日出现外佣喺社区感染变种病毒嘅不明源头个案，特区政府审慎同埋迅速采取相应措施，要求全港大约370,000外佣喺今个月9日之前进行强制检测，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同埋满14日嘅外佣可以豁免。佢解释，措施旨在保护外佣自身、其雇主家庭等，通过检测尽早揾出变种病毒的源头，以便有效切断传播链。他强调，强制检测安排同样适用于其他高风险行业人士，例如安老院舍、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的员工，并不涉及任何种族或者身份歧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历连续六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创有纪录以来最长的衰退期，随着出口和投资等环节渐趋改善，本港今年首季经济表现会有可观的增长，但承认受到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的影响，部分行业的经营仍然深受压力，令经济复苏步伐出现不平衡的情况。陈茂波在最新的网志表示，政府消费开支增加6%至10%，能够抵消部分私人消费开支的萎缩，发挥逆周期支持作用。他希望透过预算案达至稳住民生、稳住经济。立法会通过财政预算案之后，包括为协助失业人士提出的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和电子消费券计划等的措施，会全速推进落实，让市民和企业早日受惠，缓减经济改善不平衡的部分压力。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36岁男子，并检获100公斤可卡因，市值大约1.3亿元，是本年度第三宗检获过亿元的毒品案，相信已经成功堵截大批流入本地市场的毒品。警方话接获线报指，有本地贩毒集团利用弃置私家车作为毒品储存仓库，以掩人耳目。星期五在元朗白沙村采取行动，在一间的村屋外截查一名报称做维修的男子，在他管有和停泊现场的两架私家车车尾箱和座位，发现多个手提袋，内有以胶纸和胶袋包裹的怀疑可卡因。另外在男子所住的村屋发现一批怀疑毒 毒品包装工具，相信他主要负责储存和分销工作，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相信今次检获的可卡因是经水路运入本港。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炎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接近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连城道上山方向仍然都是挤塞，影响到现时啦。柴湾道回旋处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东区走廊近张振兴抗礼书院。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在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今晚的7点，去尖沙咀方向近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一段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啦，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宇城轩嘅慢线亦都有道路工程，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南昌街。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Two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Top Male Artist。 Justin Bieber, The Weeknd, Jason Mraz, Harry Styles, Ed Sheeran,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Top Female Artist, Billie Eilish,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Taylor Swift, Dua Lipa, 全年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Top Group or Band, Modern Children, Blackpink, BTS, Linkin Park, Foo Fighters.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30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落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情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我哋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啦，继续啦，有彭晴、曾志豪、中女宅男杀很大嘅 问世间 咩啊？ 情是何物？ 做咩事啊？你系咪想睇啊？ 直教生死相许 系咪嗰个？我叫头先介绍你嗰个古仔好 唔系喎？唔系喎？唔系喎？ 系啊！ 嗰啲我反而我有 真 爱 嘅故事啊， 系因为真爱太平实啊，我有啲惊啊。我喜歡一些即是刺激易入口那些。但剛才我那個問題 刺激易入口。 其實我剛才問那個問題呢，就基本上每個年代每個階段呢，任何人都問的了。問世間情是何物。 是啊。 咁但你有發現好得意喎，因為呢個情呢，唔單止係每個人你個背景會影響你嘅睇法啦。 你的年纪亦都会噶噃， 一定啦， 系咪？ 头先你话激情嗰啲，咪就系十零廿岁嗰阵时，咪就系成日谂住激情咯。 系啊，咁随住你年纪越嚟越大， 系啊， 我哋成日都话啦，你可能细个听童话故事，你会好想做王主添啊，你想做王子，想搵公主。到到你唔知嗱，呢个真系一个好典型。到到你唔知你点样大啲咧、你就开始会好老积话咧，唔好呃人啦，边有公主嘅啫咁样，或者再大啲，你就会相信，嘿。佢系王子噶嘛？点啊？最尾咪出去沟女，即系咧，你会越嚟越咧。 王子先沟。 系啊，冇错啦。即系特别系戴安娜呢个故事咧，好多人都发觉诶幻灭啊。咁即系随住年纪越嚟越唔同咧，睇、爱情，睇无论系睇童话，睇爱情咧， 睇婚姻啊， 睇婚姻啊，哇！喂，即系每个阶段个定义都唔同嘅、真系。 啱啊啱啊！最近喺网上面咧，咁啊有一条短片咧、都话疯传嘅。 内地有几好似几好睇嘅、 okay 啊， 我见到个介绍都、 啊、叫做是对手。是爱人啊，咁样喺啲恋爱访谈嘅片段嚟嘅，咁啊访问嘅人数都多嘅，其实 系 成嘅150位嘅男女，咁啊仲有佢年龄层都好广泛添嘅。 佢特登咧做到一个咧，佢几乎系每个年龄层都有，佢由唔知四岁定五岁开始咧、一路做到七十几岁， 系啊系啊。 咁我睇到佢而家啲节录片段咧，佢系真系好似一个成长阶梯咁样咧。佢會有17歲、18歲、19歲、20歲，即係可能你話揸一年都要吻係，佢揸一年就會覺得你會唔會對愛情嘅定義、要求、睇法都唔同呢咁樣係啊，所以你會見到有24歲、23歲、22歲、21歲嘅男生。分得咁仔細，真 係啊！去到78歲， 咦？佢呢啲名符其實真係後生仔傾下偈喎， 係啊！咩年齡層？ 佢咩年齡層都有， 咩年齡層都有，可以由細路仔一傾到後生啊！ 我同你嗰個年齡層都有㗎， 梗係啦，係啦。咁個個人嘅睇法都唔同啦，肯定就係佢哋啲愛情觀。我諗我哋如果想你有共鳴嘅，真係可能同我哋經歷都同埋我哋嘅歲數都肯定好大關係。 係啊，嗱，譬如咧，佢最細嗰五歲啦，都問佢五歲都問。他问他四岁和五岁就问他怎么看爱情，结果呢我看到里面好像就他们不懂反应，是六岁开始懂说话了，他说爱就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即是我儿子的这个年纪就 是 你喜不喜欢他，喜欢就喜欢，会怎样揽 住 他， 揽 住 他，是啊，跟住然后那些 七岁那个就已经跟你说我不告诉你，这 些有少少蛊惑的， 是啊，哇，八岁那个很老积啊，我要自己一个人过，即系已经有宅男嘅 feel 啦。 系啦， 系啦， 再大少少啦，九岁就话你啲女仔啊，唔好再打小报告啊。 系啊，即系唔好再乱咁多背脊啦。即系可能佢已经经历过咧，女仔好中意讲啲是非秘密咁。 一定喺学校嗰啲啦。 系啊。 跟住去到十几岁啦，14岁啦，啊呢、這个都可能见到身边啲女同学睇得。啲劇多喎， 係啊， 咁所以咧有啲幻想啊，佢就出嚟篤爆佢 喎。係啊，個現實生活中係冇偶像嘅咁樣，咁去到16歲咧，咩叫做中意嘅人咧？哦，呢、這個都幾浪漫，好有好、這 個、 有校園氣息啊！ 呢、 這 個我諗你有啲共鳴啊，係嘛？ 佢話男生咧射咗波之後咧，無論籃球定足球啦。第一眼俾佢見到嘅嗰個女生，就係佢中意嘅女生。 呢、這個咧，經常喺啲廣告片裏邊咧， 即係仲係我哋嗰個年代鄭伊健嗰啲 啊， 係 啊係啊係 啊，好 cute 噶，跟住唔知點樣，哇！射完波如陽光， 係咯係咯，你有冇經歷呢啲啊？ 我都想， 你冇咩？ 冇啊， 冇人睇你射波， 冇人睇我射波。啲人见我拎住个波就系会话传波啦，传波俾佢啦，俾嗰个校队嗰个啦，咁样系啦。但系呢个真系好校园嘅，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希望自己喺最好表现之后咧，欣赏你嘅嗰个人咯。 就喺度望住你打波，呢、這个都系男士展示自己，即系好似威威吓，最精彩嘅一面俾对方睇噶嘛。 咁我觉得其实你而家谂翻转头 正常 啊，其实就 系 好可爱嘅，因为点解咧？你起码嗰阵时候你展示你嘅所谓本领咧，系靠呢啲身体啊，你嘅表现。而唔係話你睇我名牌袋， 係啊！ 你睇我份工，你睇我係總經理嚟㗎。 你睇我冇層樓， 你睇我架車， 你睇我飲個荷包有幾多錢？ 冇錯啦，喂，你睇下幾好啊！回歸天然咧、啊，射波踢波咁樣。 係呢啲真係講能力講手瓜啦，啱唔啱啊？係 啊， 啊， 啊， 啊，再大啲17歲咧，有啲所謂嗰啲現實嘅壓迫感啦，佢就話。快啲表白啦！ 喂，唔係、啊，我好認同佢、 啊。係啊，畢咗業之後見唔到佢噶啦。 係啊，呢啲、啊、真係又係青春嘢嚟嘅，係嘛、 啊？ 我哋離開校園噶啦嘛，可能就係升大學噶啦嘛。 但係我而家咧總結翻咧、如果你覺得你同佢畢咗業之後咧就冇機會再聯絡，揾、得到佢嗰啲咧， 係 熟嘅有限啦、啊，大佬。 唔係，但係我覺得 即係你直情係。你只系可以同佢保持到同班同学 关系，系系 原来你同佢冇建立任何咧，即系话校园以外嘅生活联系嘅话咧、 嗯， 即系其实你熟嘅有限。 係，所以咪就係要仲更加趁住喺有限嘅時間裏邊， 心急， 快啲要同佢講，不敢。而家聯絡嘢方便咗好多嘅， 係啊， 係啊，咁但係我都覺得趁住真係要講嘅時候，就要攞啲勇氣出嚟講咯。 係啊， 我覺得啱嘅。 有啲似以前啲人咧去旅行團咧，哎呀，完之前我一定要攞到個 電 話，電 話 或者唔知點樣要同佢講啲嘢。係啊，十八歲嗰個咧就比較老直啊，真係。佢講嘅呢個體會咧，其實幾廿歲都啱聽嘅，不過唔知道做唔做到啫。十八歲嗰個就話：，感情咪就係兩個人嘅交流咯，而唔係你一個人嘅 talk show 咯。 哦， 咁系咪好老积先呢句？ 老积噶，因为大啲阿叔成日都系咁。 系啦，所以咪话咧，明系点啊？ 系啊， 系啊， 可能佢见到佢爸系咪咁？ 咪最紧要系大家对交流呢两个字啦、 啊， 有唔同嘅理解啊。 即系要沟通，佢知道唔系你讲，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咯。 咪但系因为你话斋啲阿叔咧，可能觉得我同佢有交流噶。 系啊， 我讲完佢咪听咯，佢听咗话 yes 咯，咁咪交流咗咯。我同佢分享人生道理，佢每次听完之后你讲得啱啊，交流咯。 呢啲就系阿叔叔嘅通病 啊，系啊， 真系啊， 系啊。 咁啊，翻嚟我哋可以同大家都继续去讲下吓， 系啊， 唔同嘅年纪，佢哋对于爱情嘅睇法到底系点咧？我谂总有一两个系讲中你嘅心声嘅。 咁你有冇谂定一个定义啊？ 一阵间先啦，都未出现。 系咯，你嗰、那个我哋嗰啲系五十加 咩啊？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你是好少我出街，日都在家乱咁谂嘢。 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或者该好好数算日子，是否应该写下遗书？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我最搭电车喺港岛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有时候矛盾太可笑，可笑极了。如果讨厌的画面太多，如果将倒下的一个是我，但我仲记得你讲过，每颗星漆黑中可。总想得太多，时间一刻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姐，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击塌了真不会恨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奇怪，今晚竟会等到天光。 冇再到呢个年纪啦，通常都真系有好多疑问啊！突然间对人生嘅吓，三十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关口。 系啊， 三十已过新青年 理发厅，我冇 check 佢哋年纪，唔知佢哋系咪已经真系不经不觉过咗呢个时间咧？系 啊， 都 唔出奇啊， 不愿意啦，相信都系咪？ 系 啊， 我哋就过咗都一段时间啦吓。 有阵时过咗冇嘢嘅。 喂，咁梗系啦，但系你未过之前就系忐忑，你以为哇死啦，尤其是你。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不是三十岁好像一个大关口咁样？哎，死你过咗，你过唔到噶啦！你嗰度啊，哇，太阳由西边升起嘅。 我讲个丑怪嘅笑话俾你听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 唔系啊？咁咧，之前入去剧场做剧啦。咁你嚟睇过，你都知道其实里边有好多后生演员噶嘛， yeah? 即系嗰啲我谂都系廿零三十岁咁样啦。咁啊，有一次大家喺后台度化妆啦，佢哋喺度播歌。咁啊，佢哋播完一轮之后咧，咁跟住总之有一个新嘅同事加入啦。跟住就问到，哇！你哋做咩播啲咁静嘅歌嘅咁样？咁跟住有个同事就有个剧团就同佢讲咧，佢就话：系啊系啊，就嚟播《成吉思汗》噶啦咁样。咁我听到咧，我知唔知几想答嘴啊？我想话系啊，罗文恩嚟嗰只啊嘛。好啦，《成吉思汗》系边个咩歌？ 在我认知里面是林子祥， 系啦，冇错，一样，即系我都系谂紧，因为我罗文恩嚟嗰个咧系嗰个长天飞沙壮士，咁你嗰个林子祥嗰个就系 情情情情嘅家，系啊，生不怕死不怕，做咩啫？ 你知唔知好在我冇出声咋？我咧，你知我把口收唔到噶嘛？我本来好想搭爹，就头先讲嗰句就话系啊，播咗林子祥啊，罗文嗰个版本啊嘛。 冇理由你哋班后生。 系啦，跟住我突然间我 hold 咗一秒，我就话唔系，佢哋真系后生，真系廿几岁嘅啫，即系佢哋会觉得听陈奕迅已经系上一个 generation 嘅，冇理由佢会反而。 唔通 Serena 要唱成吉思汗？ 好彩我冇出声啫，你知唔知啊？我停咗一秒，冇再讲嘢。跟住过一阵咧，然后佢哋就话系啦 ，rap 得好劲啊只歌。原来我先知道系一只咧，最近喺网络上面系咁播嘅一只 rap 嘅歌嚟嘅，里边即系仲有好多即系通俗语言啦，咩都好啦咁样。但系原来佢嗰个成吉思汗系即系最新，唔系新歌嚟噶，即系新到肯定系呢一年内嗰啲，仲要系啲后生嘅嗰啲力量。哇！你知唔知嗰个 gap 大到咧？哇！好出个心谂，好在我冇出声啫。虽然我而家讲出嚟，但我都觉得我好勇敢噶啦。 系啊， 呢、這个咪就系 我滴晒汗啦，已经 四十二立咪就系咁咯。 哦， 哇！吓到我咧，我自己都傻咗，真系。 到我你谂翻起，回想起廿年前嘅时候，呢啲情形咪又一样曾经出现过。啱啱先，每一个人都有佢嘅阶段嘅， 系系 爱情都系一样。 嗱，我唔知道爱情咧会唔会有呢种。即会唔会有呢种 gap 咧？真系，即系当大家唔同年纪嘅人，可能 对爱情嗰种睇法应该会唔同嘅。 系啦，即系你当一个二十岁、三十岁嘅人，可能大家讲紧爱情， 系啊，系啊， 系啊。 头先我哋讲到差唔多二十岁啦，系啦，冇错。咁十八岁系啦，头先你讲啊，十八岁系啦，就感情系两个人嘅事咧，唔系呢一个人 up 晒啦。再大啲嘅谂法，可能又会现实啲噶啦，系咪啊？ 系啊，到而家我睇下先吓。 系啊，嗱， 有啲系你讲。 譬如我见到有一个廿一岁嘅男仔，佢话嗱，佢唔阻你买手袋，你都唔好再买鞋啊。 系啊。 咁呢啲好明显啊，系啦，嗱，即系你买嘢你就买，系嘛？ 即系大家各有各嘅。 你都唔好阻我啦。 系啊，咁当然啦，嗱，呢、这个几多岁话？廿一岁啊嘛， 廿一 岁。系啊，咁我哋再大啲咧，如果根据呢一个事物，你会有啲咩演绎咧、如果我哋再大啲，去到四十一岁， 啊，去到四十一岁啊，即系譬如话 我就会咁讲嘅。 唔好成日讲任何条件啦，系咪 啊？ 唔好咁现实啦。 去到四十一岁，你就应该咁演绎噶嘛。佢唔阻止你买包包，你就要帮佢买对鞋。是不是或者应该调翻转就是佢你要帮佢买包包，唔系你唔好拦住佢买包包，你应该买包包俾佢。 嗯， 系咪啊？ 呢个女人讲多啲，因为我哋而家讲嘅 唔系而家呢个男人啊嘛。我觉得男人嘅心声，你去到四十几岁咧，即系当我哋已经浮沉咗一轮咧，你就发觉唔单止系各有各啊。 最好就是 起身材， 最好就是你照顾埋佢，俾个惊喜佢。系啦，你唔单止唔应该拦着佢买包包，你系应该买埋包包俾佢。哇， 咁 就 世界和平啦。 系啦，但系佢仍然可以拦住你买鞋。所以你有冇发觉啊？越嚟越大咧，你见到成日有嗰啲趣闻版都系讲啲咧，男朋友偷运高达入房啊，偷运嗰个游戏机啊， 系啊， 偷运啲 figure 模型啊，咁样嗰啲啦。点解会咁啊？ 啱啊！ 你觉得佢真系咁惊？佢因为嗰种即系所谓尊重，唉，算啦算啦。 唔知佢尊重啊，定系费事嘈啦？ 唔系你一样啫嘛。你如果你要硬冚对着干嘅话咧，我唔相信个男人佢会输俾你。咁但係去到最尾點解就 OK OK 得我怕你，我唔敢俾你知道，其實都係一種忍氣吞聲。 係咪輸咧？就所以關係裏面係咪就係講贏輸咧？你快啲去睇嗰個真愛故事。 唔係啊，所以咪話咯。 係啊，咪就係話唔同階段你嗰、那個。你的想法就不同，真的你后生的时候就会想赢输咯。到你这么大的时候，你赢了间咩？赢了粒糖，你就输了间厂。 你赢了个嗌交， 系咯，输头家， 输了头家，今晚又瞓厅， 咁咪系咯。 哎呀，何苦呢？ 系啦，有啲好现实，好似一个33岁男人话：男人又唔优秀，同头发无关嘅。 咁咪点啊？ 即系我冇头发，我都可以俾到真爱你嘅。 系啊，嗱，28岁嗰个咧，我觉得都几实际。佢话女孩子可以中意比自己优秀嘅男孩子，但系男孩子喜欢比自己优秀嘅女孩子，就系吃软饭吗？ 哦， 呢个我谂要 个哲学问题啊。 同埋我怀疑，就算几大个咧，都跨越唔到 尊严。 可能是 头先嗱，头先呢个男仔讲嘅嘢系都几有值得思考嘅呢方面。 啊、 我哋中意个男仔优秀过我哋嘅，好过我哋嘅，好似天经地义啦，系咪先？因为社会上面系男尊女卑嘛。但你中意一个叻过你嘅，或者有钱过你啦，或者咩各方面都好过你嘅，咁人哋会点样谂你咧？或者你用咩心态咧？ 系嗱，有一个34岁嘅男人咧，我觉得佢就几真系好现实啦。佢话。恋爱不要夹杂太多的目的性在里面、 哦、 譬如不要说为了结婚 哦，因为他被人逼婚 了这个年纪就啱啊， 啱啊，结婚年龄咯， 是啊，适婚年龄、啊、而他也都已经开始想这件事、啊、你想想什么叫每个年纪的关注点不同呢譬如34岁我想他不介意他的伴侣要他买包包、 嗯、 他甚至乎不介意他的伴侣阻止他买高达也都不介意可能要做很多管接管送，但可能佢好介意嘅就係話， 我 可唔可以 我哋幾時 結婚 啊？ 係啦， 我哋幾時生仔？我要快啲生仔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30几岁嘅女人就係、是、又係關口嚟嘅啦嘛呢啲，但係30几岁男人冇乜所謂啊嘛。 係咯， 係咯， 係啊，咁啊，哇！我揾到個41、42岁嘅喎。 哦， 我哋不过小作怡情，大作伤感情。 系 系啊，佢所谓小作咧，即系内地佢哋讲嗰啲作咧，即系有阵时可能会发一啲脾气啊，即系或者扭拧啊，丢桥扭拧啊咁样咧，即系耍脾性啦。佢就话啦，小作怡情，即系如果我哋两个，哎呀间唔少话，呀我唔睬你啊，我觉得你琴日咁样好衰啊。OK， 小作怡情。 系， 但系如果你发到好大嘅话。出去啦！你琴日咁样理我，哇！咁佢就话 sorry， 你呢啲我接受唔到啦。 系啊，都有道出咗，佢可能要遇到一啲嘅经历，或者见得太多啲，你个女人都系咁样嘅。 系啊， 中意一个佛系嘅女仔会唔会好啲？冇所谓啦，冇所谓。咦，可能呢啲 girlfriendable。 我仲未揾到54岁俾你。 更加揾啦，你。故事人人大了，必须找到对象，抽筋玩个变漂亮。为何良朋团聚了，位位分享对象，说到你有点心痒。然而人寻求愉快，根本不需这样，勉强去磨合爱着，总擦伤。你和流随缘罢了，单身都可快乐，哪怕缺爱的滋养，最配衬的都也未等到。闯出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笑我太佛系，也别爱到下跪。我是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睡着。 亦得到，依靠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跟爱上终于我未理会各样劝告，就笑我太佛系也见爱到下跪，我自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睡着 北韓的政策沒有改變，形容是犯了嚴重錯誤，強調北韓不能夠姑息重用。如果美國依舊從冷戰思維出發，不久的將來會面臨不可收拾的危機。另外，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批評南韓對脫北者放任不管，北韓感到很不愉快。较早前，美国白宫话，拜登政府已经完成审视北韩政策，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不会集中寻求重大妥协，亦都不会依靠战略内政，而会探索以外交方式取得实际进展。天气方面，广东地区天气炎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同时高空扰动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下午炎热，渐转多云，一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落桥位入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都车多繁忙啊，龙尾就排到果栏。重复一次啦，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落桥位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到果栏。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雨晴轩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现在一带车多挤塞，龙尾就排到港湾豪庭广场。另外，公主道天桥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去今晚的七点，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一段的慢线是暂时封闭。现在一带车多少少，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你可拥抱梦想，前面更 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五月三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一起继续走。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会不会喜欢中女？我觉得中女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譬如话我妈咁样，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系啊，冇错啊。咁啊喺听呢个嘅 中女歌曲龙虎榜之前啦，系啦，咪延续翻我哋头先讲嗰个题目啦，系啦，同大家讲下啦， 唔同年纪嘅人， 冇错啦， 点样理解爱情？不过今次咧系有啲特别嘅处，主要讲男人， 系啦，咁啊，唔同年龄层，包括由几多岁话八至七十八岁系嘛？ 四岁至七十八岁，四岁冇讲啲咩俾你听嘅， 系咁啊，个爱情观啊，到底系点？ 系啊，有几个就几好笑嘅，譬如有啲四啊几岁嘅人咧。譬如47岁有个男人就话啦，一起变老之前先准备一好，一起面对中年危机。 系，哇！呢啲真系结婚嘅时候冇谂过 嘅。系啊，系啊。咁啊，50岁哥咧就话冷战唔会俾你哋真正嘅冷静嘅。哦，呢个都系好多人迷思嚟嘅。 嗯， 即系可能成日都以为我哋喺度冷静紧，但系其实系冷战紧。所以我哋应该分清就系咩叫冷静，咩叫冷战。 其实 好多时候冷战个重点系个战而唔系个冷咯， 但系成日都系冷战多咯，相信都系。 系啊， 大家夫妇可能都经历呢啲。 咁咧，好多男人咧对53岁嘅一位阿叔咧好有共鸣嘅，佢讲咩咧？佢就话吟少两句啦，佢都唔系特登嘅。 哇耶！ Yeah! 我老豆都成日讲呢句，嘿，又使唔使讲咁多次啊？你咁你系啊嘛？你个胶袋冇放好又唔系特登噶。嗱，你次次都话你唔系特登啊，你就唔长个记性入个耳仔度咧。咁啊，你冇根本冇心装哇。 嗱，所以佢叫结合埋51岁嘅阿叔讲嘅嘢啦，豪仔。 系啊。 51岁个阿叔讲嘅咩？平时要求啲男人要主动， 系啊。 嗌交嘅时候又要求啲男人要收声，乜嘢道理都俾你攞晒啦。 咩都俾你讲晒啦，真系。哇！但我觉得咧，即系55岁嗰个阿伯咧，阿叔啊。嗰、那個就真係精勁啦！佢話咧翻舊帳，舊傷加新傷就會兩敗俱傷。 哇！ 哇！這個成語用得幾好啊！真係， 真係簡直人生哲理啊！呢啲 但係咁、啊，啲人就會講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啊。咁聽邊個先啱啊？ 唔 係 講情事、 啊。希望你可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爱情真态。 不是，我觉得去到好像刚才你说的那些年龄层开始越来越大，基本上就越来越实际的，其实有很多东西，还有他有这么多不同的经验之后，其实都是讲到人生的道理出来。所以当然刚才有些是得胆笑，都觉得挺好笑啦这样。 如果你呢，你自己的总结呢？ 哦，我自己的总结啊， 是啊，如果要你用一句说话，我先说啦，我就越来越相信呢那个婚姻誓词第一句呢，我觉得那个是画龙点睛的，后面那些都是废话来 的。怎 样？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因为它包含了几样东西，第一它要你忍耐，第二是要恒久、哦、你忍一日不忍一日是没用的，你忍开麻烦忍埋去。你要恒久忍耐，咁但系当你一路忍落去嘅时候，你发现你就无形中咧就达至恒久呢件事。 嗯， 咁你哋就会所谓老夫老妻啦。 系 啦，但系如果你恒久，但系你里边又冇咗忍耐嘅话咧，后边嗰啲嘢点做啊？嗰啲咩不妒忌啊？ 哦，咁梗系啦。 你唔忍耐嘅后边就妒忌噶啦。 唔 系，系咪？ 你根本就发生唔到后边啲嘢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啊，呢、這个系讲得很好好、啊、 喎。我仲未点讲咧？我仲未好似你咁有智慧啦，恒久忍耐。是啱嘅，亦都係必須嘅。咁但係，我覺得去到而家咧，我覺得如果人生係一場修練課嘅話，喺婚姻呢一個嘅課堂裡面咧，我覺得真係自己都成熟咗，同埋進步咗好多嘅。因為我唔係要求對方點樣變先，係我自己咧，我覺得我自己改變咗好多。 嗯嗯嗯、 有一樣嘢咧喺我以前身上咧，我係真係覺得揾唔到嘅， 就係温柔啦。 冇錯，就係呢兩個字，就係温柔。 哎呀，真係啊，咁都噏中。 我真係而家咧個人，我真係温柔咗好多。當然。去到极温柔，我仲有好大的进步空间、 嗯， 但我觉得至少我已经有了，多谢晒。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我都话你明白我噶啦，曾志， 真系估唔到咁多个字，我一讲中咗， 就系温柔呢两个字啊，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哦、好嘅，即係好似葡萄酒咁啲紅酒咁，即係慢慢浸下浸下，個人先成熟。原來温柔都係浸出嚟嘅。 再靜候。 嗱，今日唔係介紹呢一隻歌啊。 葡萄成熟時。 今日係介紹呢一隻。 好呀。 一隻經典嘅英文老歌。 唱歌嘅朋友都好經典啦、 啊。哦，好經典啊！ 我中意佢中文譯名最經典。 係啊。 空中補給。 Air Supply。有呢一隻 All Out of Love。 I'm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phone till it hurts. I know you hurt too, but what else can we do? Tormented and torn apart. I wish I could carry your smile in my heart for times when my life seems so low. It would make me believe what tomorrow could bring when today doesn't really know.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I want you to come back and carry me home, away from these long, lonely nights. I'm reaching for you. Are you feeling it too? Does the feeling seem oh so right? And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called on you now and said that I can't? There's no easy way. It gets harder each day. 冇錯啦，就呢、是、個 Air Supply。 我只愛你一個，心裏有句説話。哇，真 係 Air Supply 之外，仲有譚詠 麟 啦， 麟 小 風 波啦， 中英文都好經典 嘅。啱啊，冇錯啊，即係1975年嘅時候咧，咁啊 Air Supply 開始係啦，就即係有呢兩個嘅成員啦，開始咧就建立啊 Graham Russell 啦，同埋 Russell Hickok。咁啊，佢哋咧其實就當時係做緊呢個舞台劇。叫做 Jesus Christ Superstar， 嗰陣時咧就即係開始慢慢組合而成嘅。咁啊，點解後來啲歌又 hit 到即係喺國際流行樂壇去到美國？嗯、因為佢哋澳洲人嚟噶嘛，啱唔啱先？佢哋原來咧喺1978年嘅時候，當時咧阿Rod Stewart 咧就係喺澳洲嗰度做緊呢個巡迴演唱會。咁啊，佢哋兩個都有去嗰度幫手。咁啊 ，Rod Stewart 就話：喂，不如你哋過嚟美國啦，幫下我手啦，咁樣即係做我嗰個北美嘅 tour 啦，咁樣。咁於是乎，佢哋就咁樣去到美國。第二年之後咧，咁啊，著名嘅音樂人咧 ，Clive Davis 咧就簽咗佢哋，就係簽咗 Air Supply 啦。咁於是乎咧，就發行咗佢哋嘅唱片《Lost in Love》啊，《All of Love》啊等等啦嚇。咁啊，呢一隻歌咧，其實喺澳洲1978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出咗噶啦。咁但係咧，去到1980年嘅時候咧，先至喺美國推出。咁呢只歌咧，歌詞咧。本來唔係咁嘅喎，即係本來頭先我有幾句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係咯係咯， 原來初初咧就唔係咁嘅。 係， 咁咧就係阿Clive Davis 呢一個著名音樂人咧，就幫佢改嘅。 佢 點解咧？因為咧本來呢一隻歌咧，Graham Russell 咧就話啦，本來有個歌詞咧就係、是、I'm all out of love, I want to arrest you， 即係我想捉你啊！係啊，冇錯。佢話咧，點解佢要用呢一個咁樣嘅歌詞咧？佢冇噶，其實我哋喺澳洲用嘅時候咧，又冇嘢，又冇人會問呢個問題咯。咁都係想捉人哋嗰個嘅 attention 嘅啫嘛，即係要你留意咁解嘅啫嘛。 佢個捉嘅意思其實係咪即係我缺乏愛，我冇咗愛， 我 就想 我冇咗 你 啊，我想揾翻你啫， 我 想捉 翻 你咁解。咁但係啊 ，Clive Davis 話。呢只歌咧好得噶，但系咧你话 arrest you 咧就怪怪地咁样咯。你改咗佢啦，不如咧你试下I'm all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啦咁样，得嘅咧，你试下啦咁样。于是乎，佢听咗 Clive Davis 话。就改咗而家咁樣嘅歌詞啦， 即其實係含蓄好多，唔會再有嗰種咧，即係好有啲突兀啊， 係啊， 即好似我要點樣捉住你啊，淨係話我迷失咗， 即如果你好似寫詩咁樣咧，你就唔會係啦，唔會出現呢啲咁嘅字啊，即係咁肉酸啊，咁我 即 係 類似話我想釘咗你咁樣。我不能失去你，同埋我想嗒咗你， 系啦，呢个就俗啲咯，仲更加 系 啊，所以叫佢改咗佢。咁佢又好相信Clive Davis 咁做，因为佢话系啊，我觉得佢一定系啱嘅，所以我就跟佢改。 国情唔同，可能真系 或者文化唔同， 可能佢澳洲文风比较彪悍啲， 所以佢觉得冇乜所谓啦。咁样咁，于是乎有咁样嘅即系改变咯，因为佢觉得咁样会好怪。咁啊，佢话因为 arrest 呢个字咧，即系比较少用嘅，譬如好似你唔会喺啲诗词里。或者見到譬如 你會見到譬如話即係愛情 love is like a rose 咁樣，你唔會見到話 love is like a cabbage， 好似個野菜咁樣，即係佢唔會用啲 cabbage、cauliflower、rest 啊等等呢啲字。 OK， 咁所以咧佢話呢個都係 我愛你就像榴蓮一樣香， 係啦，即係咁樣就會比較啱數少少咯，係啦。咁所以呢只歌而家就變成依一個咁樣嘅版本啦。而喺 Air Supply 嘅即係歌曲裏邊咧，佢哋有十一首歌咧都打入咗美國嘅流行榜，咁、其中有五首。全部冚唪都是用 love 呢个字咧嚟到做开头嘅，包括或者有 love 呢个字啦，包括有 all out of love 嘅。不过歌词都几咩嘅，几冧嘅，其实都 系。系啊，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可能反而对近呢几年嘅朋友嚟讲咧，佢分分钟啊，佢有权咧系由一出电影认识咯。 系 Deadpool 第二集 哦， 死侍 系咪？ 系啊， 哎呀， 系 有用过噶嘛？ 有用啊！佢话因为嗰阵时就系话个主角即系、就是、太太死咗之后，佢自己瞓喺个油桶上面，就系谂起呢一只歌， 系 啊，佢配上咗用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经典嘅歌曲，就咁啊！好多时候都系噶，而家啲电影咧、都中意揾啲老歌咧， 系啊， 衬翻上去。 上次我哋讲话 I'm not in love 嗰啲都系啦。 系啊，咁啊，有阵时真系噶，你会对新世代咧，佢可能真系冇听过小风波，又未听过 Air Supply， 你谂下点空中补给啊？佢真系以为你。軍事噶，咁但係如果你喺嗰出電影裏面聽到咧，可能我覺得好歌嘅魔力咧就係你未認識，但你一聽你就中意咗， 係 真係會。 不過呢只歌咧，如果你話即係講歌詞咧，係咪都有啲即係話你快啲你我冇咗你啊，我覺得好慘啊，好辛苦啊。如果唔係咧，你一唔翻嚟嘅話咧，咁我又翻唔到去噶啦，好似有少威脅性咁樣喎，係咪啊？ 睇下你點諗啦，睇下你用咩角度出發啦。嚇、佢就整咗，總之就話我要見面啊，我要同你一齊啊。 係咯。 係啊，我而家冇咗你，我好迷失啊。 係啊，你愛我啦！如果唔係咧，我翻唔到去噶啦，係啊。 但佢都會同你講㗎， 我錯啦。 Too late to say that I was so wrong。 係啦。 係啊。 真係而家聽翻當然啦，即係我成日覺得 Air Supply 咧、因為佢成日嚟香港嘅，其實之前成日嚟香港開演唱會嘅，嗰陣時我成日都諗啊，咁佢哋有冇攞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 其實佢有冇解釋過咧，點解佢哋會叫呢個名嘅？ 哦， 我覺得幾有趣啊！ 係咁樣嘅，原來咧係 呢個 air 會唔會就真係講緊話大氣電波啊、廣播啊？ 佢嗰、個名咧，嗰、個由來咧、原來咧，即係根據翻啊 Russell Hickok 咧，佢講翻，咁咧就係話係Graham Russell 係 話發一次發夢， 係 話夢見一個夢境， 係 一個大嗰啲外邊嗰啲廣告牌 billboard， 寫住 air supply。 哦、 所以就叫做 air supply， 即系咁、纯粹系咁嘅咋？ 纯粹系咁样，呢、这个系佢接受一个音乐台嘅时候访问嘅一种嘅说法 OK， 系啦，咁呢个唔知系真定假。咁另外一啲， 呢当系传说咪好咯，其实 系啊，有啲讲法咧就系话佢哋唔知见到边一对 band 呢啲电流啊 AC/DC， 系 咁，所以咧就有咁样嘅谂法叫 air supply 咯。咁、我呢个真系要。 唔係呢個 OK 啊！ 如果知道大家話俾我， 我覺得反而大家會有各自嘅演繹咧。我真係會以為就係話，係咪好似喺大氣電波裏邊咧聽到佢嘅即係歌曲係啦？咁啊原來有好多參考嘅。頭先第一個就係你講嗰個啦，見到帳篷裏邊有呢個字啦。跟住佢話第二個咧就係話好似係形容船都好美麗啦，好似空氣一樣啦。 Air supply 空中補給啊嘛。 係啊，第三個講法咧就話佢哋係澳洲人 ，air supply 咧係佢哋嘅一種咧。愛嚟即係自嘲啊！就話呢一塊咧係被上帝遺忘嘅化外之地專用嘅名詞。 哦， 佢話係有呢種咁嘅意思。不過無論如何，而家呢個字只係得一個意思，就係傳奇。 冇錯， 音樂嘅傳奇 ，All out of love。You to come back and carry me home away from these long, lonely nights. I'm reaching for you. Are you feeling it too? Does the feeling seem oh so right? And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called on you now and said that I can't hold on? 我話張繼昌宅男有咩優點咧？咁孔明宅男就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唔使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多。 幾中意啊！嚇，呢個譯名《空中補給》 係啊， 好有型嘅，覺得真係啊！ 冇錯冇錯，咁啊佢同後街男孩都係 Backstreet Boys 後街阿叔啦， 一時之雨量啊！誒咁啊，仲要加埋滾動嘅石頭啊，係咪先？ 係啊， 三種班霸啊嚟曬啦 ！OK， 喂，咁啊又玩啲輕鬆啲啊？ 點啊？ 心理測驗啦、啊。不過呢個心理測驗咧都好私隱㗎。你沖涼嘅時候 點啊？會唔會著衫啊？ 会唔会啊？你会，我觉得反而更加好奇。系啊，我以前细个试过噶，特登喺度玩咧。系啊，细个咧特登 着住啲衫嚟， 着住啲衫去冲凉咧。 咁阿妈唔使洗咁多衫。 但其实好无谓，你都要洗多次。 梗系啦。 但系好玩啊，觉得哎呀好唔同啊、那个感觉。 咁你想问我哋咩啫？ 冲凉嘅时候你会洗自己身体边个部位先？ 有冇得拣噶？ 有，分别有成个 body 啦， 嗯， 块面啦，个头啦，定系刷牙先？ 哦， 乜有人会刷牙先？点解冲凉嘅时候？ 我就通常会之后嘅， 之后咯， 系啊，通常如果冲凉，冲凉我系会刷牙嘅， 一路冲一路刷。 唔系，即系但系淋到最后咯。 即系你都喺个浴室或者浴缸里面做埋呢件事啊？定系你会着好晒衫先刷牙噶？ 唔系，因为我系冲埋凉，连埋刷牙噶。 哦，嗱，所以原来真 系 会噶，我一定系分开。 你分开嘅？ 系、哎、啊，我系要冲完凉，着好晒衫，吹好晒头，湿湿服服，然后临尾瞓觉前嗰分钟先刷牙。因为我会食好多嘢噶嘛，中间中 咁啱嘅，咁好啦， 咁你拣边样啊？ 我拣冲个身先，你咧？ 冲个身先，我咧就系冲个身同埋冲个面之间咯，叮当码头， 冲即系冲你条颈啊？ 唔系，即系其实佢意思系洗，我谂讲紧话，你会用你嗰啲咩洗头水啊，捽你边部分先 啦。好啦，你讲住啲， 我面同身都有嘅，咪就系四个啦，有身啦，有面啦，有头啦，有刷牙啦。系啦，咁不如我哋先讲咧，我哋两个冇拣嘅先啦。 好啊。 譬如话呢一个刷牙先啦，刷牙咧，佢就话啦，你个人充满咗好奇心。 嗯。 你凡事做决定之前咧，都会经过深思熟虑。不过你太过小心啦，所以你好难展开一段恋情噶、 哎。 一旦开始恋爱咧，你就会尝试了解关于对方嘅一切废话。最尾嗰句真系多余嘅啫。 系。 咁只不过就话你好难去展开一段恋情咯。 嗯。 哎呀，我哋两个都冇拣呢个。 系。哎，但系咧，我而家啱啱记得啦。 点啊？ 我冲凉系洗头先。 洗头先，系咯。 系啊，我冲凉洗。 你洗头先，我就介乎洗面同洗头之间。咁我哋可以咧就又开估埋洗身啦、 啊。 我哋两个都冇拣嘅。 好啊。 你系一个非常注重外表嘅人啊。睇异性嘅时候咧，你会好重视对方嘅外表同埋着衫嘅时代佬。不过只要遇到心目中理想嘅对象咧，你就会全心全意摆喺对方身上噶啦。 哇！ 都比较大路啊。最尾嗰两个，咁一系就洗面，一系就洗头。洗面先啦，我拣洗面嘅。 好啊。 你有一颗单纯嘅心，可以对另外一半无条件付出，愿意服从对方。 阿嫂，听住啊。 比起被照顾，你反而愿意为对方付出，但因为太纯真啦，容易成为受伤的一方。 我听到阿嫂不屑。 系咯，我都唔觉得自己做到呢件事。 洗头。 所以我分分钟系洗头先嘅，乱咁嚟都得。你表面上睇起嚟同人哋相处得好好，但内心其实暗藏好多秘密。喺恋爱上，你大部分系属于被动一方。如果有人跟你告白，即系向你表白， 嗯、 你就会因此而中意对方，系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类型。哎呀，我觉得我似呢个多啲、啊。 阿嫂，我谂你可以证实啦，系、哎、洗头嘅，其实系。 咁你咧？ 唔知道大家，我系洗头，但我唔系咁咯。 你唔系啊？ 系啊。 你有冇恋爱上面属于被动啊？你系、啊。 边系啫？ 你主动咩？ 我三十岁之前系主动。 三十岁之前系主动，三十岁之后系被动，系咯咪啱咯。我哋有分时地处噶嘛，跟个阶段噶嘛。 但我又冇好多秘密、啊。 哎呀，你成日都讲噶，你嗰啲小金库啊， 唔讲呢啲。 系咯， 唔讲。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坐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 在繁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忘掉有几多亏欠，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共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谷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要求全港外籍家庭用工在今个月九号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在中环遮打道设立的流动检测站，下周仍然有几百名外佣排队等候做检测。有外佣在附近举起不歧视要包容，停止对外国家庭雇工的侮辱和选择性执法的横额，抗议政府要求外佣强制检测，以及申请续约的时候要接种疫苗的安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劳工处同入境处正系研究就日后外佣申请续约嘅时候需要接受认可新冠疫苗注射安排嘅相关细节。张建宗喺网志话，近日出现外佣喺社区感染变种病毒嘅不明源头个案，特区政府要求全港大约37万外佣喺今个月九号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目的系喺度保护外佣同雇主家庭等，通过检测尽早揾出变种病毒嘅源头，以便有效切断传播链。佢强调，强制检测安排同样适用于其他高风险行业人士，例如安老院舍、残疾人士院舍和护养院的员工，并不涉及任何种族或者身份歧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历连续六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创有纪录以来最长的衰退期。随着出口和投资等环节渐趋改善，本港今年首季经济表现会有可观增长，但承认受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部分行业的经营仍然深受压力，令经济复苏步伐出现不平衡的情况。陈茂波在最新网志说，政府消费开支增加 6%-10%， 能够抵消部分私人消费开支的萎缩，发挥逆周期支持作用。他希望透过预算案达至稳住民生、稳住经济。立法会通过财政预算案之后，包括为协助失业人士提供的100%担保个人特惠贷款计划和电子消费券计划等的措施会全速推进落实，让市民和企业早日受惠，缓减经济改善不平衡的部分压力。印度单日新增超过392000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再多3689人死亡，累积超过215000人不治。 印度扩大疫苗接种计划，由原本限于医护人员及45岁以上人士打针，扩展至18至45岁嘅群组。不过，由于疫苗短缺，部分地区未能够顺利展开计划，接种中心外大批人轮候。部分人批评政府未准备好就扩大疫苗接种。印度一度大量生产疫苗出口，而家已经暂停出口。当局亦都向多处地方的医院运送医疗用氧气。首都新德里将封锁措施延长至少多一个星期。多个国家向印度提供的援助物资陆续送抵。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认为，印度应该实施全国封锁措施几个星期，截断传播链。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炎热，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落桥位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去北街。咁就系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落桥位快线的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北街。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接近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公主道天桥，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去尖沙咀方向近圣约翰里至到巴富街一段慢线仍然封闭，而家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咁另外咧，喺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宇晴轩嘅慢线，亦都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都系挤塞，西龙排到去大同新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Two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Hey Butsu-san，怪物小姐 He Like Can featuring I Miu， 平井坚 featuring I Miu 爱妙。 阿里尼莫伊瓦奈不向任何人诉说。 Utada Hikaru 宇多田光。 吞电感电 Unity Kenshi 米津玄师。 Omura 严 Lisa。 库诺哈内无垢的羽毛 ，Tamaki Kochi 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系 系啊，戏院开翻都系好开心啊，真系 可以睇戏啦。 系啊，咁啊，虽然今次睇唔到呢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啦，咁啊啲戏陆陆续续喺香港，其实都大家有啲欣赏嘅。 我睇报纸咧，有个细节好笑嘅。 点啊？ 阿曾志伟个仔因为有份入围啊嘛， 即系 角逐最佳 电 影啊嘛，系啦，啊最佳导演。咁于是乎咧，就话曾志伟咧，佢就话我哋成家人喺网上面咧收睇奥斯卡直播啊。咁你諗下好笑嘅地方 係啊，本來 佢哋應該 喺 TVB 可以播啦， 啊啊、 而佢仲要而家今年係回巢返去做管理層啦，但係結果 喺網上， 係佢、哎、自己唔可以喺自己嘅電視台度睇，反而要網上睇。啊，都几好笑 的。咁啊，个网就多嘢睇啊， 都几好笑嘅真系呢件事。 系呢、這个世界有好多嘢都好特别。 好睇个戏，好睇。 不过咁，即系今次好睇嘅地方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以下今日要讲名人嘅爱情故事咧。 哦，呢、這个犀利咯。 佢同奥斯卡都有啲关系，同今届奥斯卡都有关系。 今届奥斯卡嘅得奖女星。 系啊。到今届嘅奥斯卡嘅 最 佳 女 配 角 系啦，凭住呢个《浓情家园》啊，尹宇贞啊， 系啊，咁啊成为奥斯卡咧第一位啊攞到呢一个提名嘅韩国演员啦，咁啊亦都顺利赢埋啦，咁样 系。咁啊，尹宇贞我谂就即系《浓情家园》之外咧，其实佢都曾经拍过好多电影，因为佢都好喺个行里边都好多年。 系 啱啱同我豪仔先讲开《夏女》 啊，《夏女》都有。 系啦，系《夏女》有佢份嘅。 系 啊，咁啊， 佢有几套戏名好似嘅，《火女》同《夏女》喎。 系啦， 系啊， 都系女。 系 系啊，咁啊，其实《火女》咧都令佢攞咗最佳女主角啊新人奖啦，喺韩国嗰度。 冇错， 事业真系都发展得唔错。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我事业发展得唔错咧，嗰啲婚姻啊，真系麻麻地啊！ 系啊，嗱，原来佢好早结婚，27岁、就同歌手个名叫赵英男啊，就结咗婚啦。佢哋仲要唔单止结婚，仲要退隐，佢哋隐居去到边度咧？美国、 哦、 就住咗13年。咁即系话咧，其实喺佢事业咧，即系都吓如日中天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退咗落嚟，喺美国嗰度住咗13年。咁啊，其中有个细节咧就话啦，佢老公咧好中意食豆腐嘅。但系美國咧嗰陣時就唔係好常見到有呢個豆腐賣啦。阿尹宇貞點啊？ 點啊？ 佢直接買大豆翻嚟磨漿，然後將佢變成豆腐啊！真係名副其實。誒、哎，唔好講嗰句啦。 嚇、 啊！總之真係用心， 即係好細心啦， 用心良苦啊！ 係 哇，為咗佢老公真係好愛佢。 哇！真係好愛佢。咁但係你愛又點樣啊？呢樣嘢係要雙方噶嘛。啱啱先，好可惜。 人哋帮你整个豆腐出嚟啦，已经 系啦。咁但系都感动唔到噶，老公留低，留住佢嘅胃都留唔住佢嘅心啊。 系啊， 佢话突然之间，原来佢当时嘅先生赵英男有外遇，咁啊更加同阿尹宇贞讲：喂，不如咁啊，一齐啊。啊！一齐住啊！ 哇，系 三人行啊！我哋 三人行，我好前卫啊！真系系咪癫咗啊？ 咁，但系尹宇贞冇陪一齐癫咯。 咁梗系啦。 系啊，咁啊， 点会要求第三者一同生活？屌呢件事系咪黐线？ 唔系，可能即系觉得哎呀，鱼与熊掌啊！我又爱你又爱佢，不如咁啦、啊哎，我哋一齐生活啦、啊。咁 傻噶、 啊！但系尹宇贞就冇接受啦，咁啊选择同佢离婚啦。咁啊都结咗婚啦，佢27岁结婚啊， 仲有细路添。 结咗婚11年，即系38岁嘅时候就离婚啦。咁佢就有两个仔。添噶，其实都咁，但系佢就独立咁样去抚养呢两个仔啦。 系啊，咁啊，其实系惨嘅，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韩国民风保守啊，80年代，离婚妇女地位低，冇人睇得起嘅。咁、所以咧，阿尹宇贞咧，本来就同佢哋回流翻韩国嘅。 系， 但系我谂真系顶唔顺啲白眼啦。佢回流再回流，再翻美国。 哦， 咁啊，结果咧就做啲真系好低收入嘅工作啦，就喺超市度打工啦，赚最低工资啦。哇，我个古仔听到呢度咧。你想想你由拿最佳女主角、一跌跌到去超市度做打工， 是啊，做雜工咁樣， 好差好遠喎，兩種唔同嘅即係收入啊，嗰種工作， 佢但佢又為愛情而犧牲喎、啊，你諗下， 哇！我諗住你問多佢一次啊，佢唔去美國噶啦，係咪先？ 就問到佢一次會唔會咁選擇就真係就唔知，但係後來咧就話啦，有一位嘅作家叫做金秀賢，係啦，認為阿尹宇貞 唔係而家個金秀賢啊， 係當另外有一個嚇， 都係呢啲名嘅， 係啦，咁佢就話啊 OK 喎，你得嘅喎，覺得佢好有才華，咁可能因為都認識過佢以前都知道佢拍戲啦，喂，不如你翻嚟啦，翻嚟嗰個演藝圈嗰度即係再發展啦咁樣，我諗即係就憑住呢啲。 丁点的鼓励啦，都触发到令到他再开始他的演艺事业，亦都将他视为一个嘅职业的转捩点啊。佢话咧，以后大大小小所有的角色咧，佢都非常之俾心机去拍。总之，为头家。 是 啊，赚到钱的话 是 去啦咁样。 哇，但佢嗰段爱情故事呢有得藕断丝连㗎喎。因为话就话离咗婚啦，咁但原来呢佢话啊老公呢啊赵英男啊偶然呢都仲会成日送花俾佢。 做咩事啊， 是啊，佢话呢分开咗之后呢仲会托朋友送花俾佢，哎呀呢个系你前夫送俾你㗎。佢话嬲到尹宇晶呢，佢话你再送花我就会报警。 哦， 即系我觉得呢个举动都好古怪。咁你而家即系点啊？你撩拨佢个心，但你送完花之后，咁代表咩咧？即系代表你谂住同佢复合。 唔系，所以咪就系点解话三人行咯？ 系啊， 而家你系嘛？ 系啊，但你冇人知喎。佢送花嘅时候，究竟佢嗰边系咪仲愣住一个咧？ 嗯， 系啦， 就算唔愣住都隔咗咁耐啦。 系啊，嗱，但系报纸亦都买咧，佢就话近日唔知点解，赵英男咧突然间上节目。提翻自己同前妻呢一段嘅往事， 系 我一路觉得好正常嘅。而家佢 hit 啊嘛， 即 系就算佢未攞奖之前，可能你就有份入围角逐咧，已经系会造成一个大新闻啦。咁我谂韩国嘅娱乐版一早已经知道边个佢前夫啦。咁啊访问佢，咁啊佢前夫而家讲嗰啲嘢咧，哇！即系你觉得佢系咪真诚啊，定系配合佢嘅人气咧？佢就话。我无法理解自己当时点解会咁样做，我点解会将两个仔抌低，然后去出轨？我觉得好后悔，我而家仍然觉得好抱歉，我为当年离婚而感到非常后悔。我有睇前妻主演嘅呢一套《浓情家园》，上画嗰日我就已经有睇啦。 做咩佢自己想做翻老本行啊？然后唱翻歌啊？定系想入翻娱乐圈啊？ 唔系都几十岁啦，都几十岁啦，其实真系唔知 嘅。偷翻啲光睇落去都。 嗱，所以你话系咪咧？即系冇得翻转头。 系啦，之前系做你太太嘅时候，哇，净系买埋咩话黄豆咁样， 磨埋豆腐， 系啦，即系 俾你 ，你都话唔要。 系啦， 系嘛？而家你就哎呀，我仲咩话？我都唔知点解当时我会咁样做嘅，真系啊，怪怪啊，真系。所有嘢都讲时机嘅，太迟啦，相信都，所以李宇晶都冇理佢系嘛？ 你话咧？ 都唔使问啊！ guys can't stay together, don't you feel it too? Still, I'm glad for what we had and how I once loved you. But it's too late, baby, now it's too late. Though we really did try to make it, something inside has died and I can't hide and I just can't fake it. Oh, no, no, no, no, King is too late 係啦，佢個趙英男前夫想揾翻尹宇晶算把啦，係啊，咁而家都隔咗咁耐咯，係咪啊？再做埋呢啲咁樣咁肉麻嘅嘢，挽救唔到噶啦，基本上啱唔啱啊？ 時間唔等你噶， 咪係咯， 過咗就過咗噶啦嚇，咁樣啊。不過可能尹宇晶呢一個愛情經歷咧，其實又會令到大家多一種嘅震撼係咩咧？就係、是。佢都27歲嘅時候已經退隱啦，好後生啦，仲要係做明星噶嘛嗰陣時，咁佢都唔照計唔係大家傳統意義上嗰啲即係哎呀毫無知識啊，冇見過世面啊嗰啲女人仔啦，但原來一樣咧，個老公咧唔會因為咁樣咧就會對佢好啲嘅，其實佢一樣係會即係當佢係所謂糟糠之妻咁樣出去勾三搭四，咁所以咧以前成日好傳統嗰啲講法就係話，梗係啦，你退你結咗婚之後嫁俾老公咧，自己又冇做嘢啦，你又冇咩學識，咩都靠曬佢啦，咁佢梗係睇你唔起啦咁樣，原來冇關係嘅。女强人又好，真系一个普通家庭主妇都好，明星都好，佢要走啊，点都走噶啦。系啊，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就算真系做一个女人仔，真系做一个家庭主夫、主妇啊， 主妇。 啲人成日都咁讲噶嘛。而家填职业嗰难，好唔想写就系话家庭主妇。 咪叫咩咯？家庭 CEO 啊嘛。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咧，有好多特别系嗰啲事业型嗰啲咧，佢话喂，我以前系女强人嚟噶、以前我唔系写顾问啊，写 PR 定乜乜乜，而家我写家庭主妇。咁啊，好似好难堪咁样。咁啊，希望今日咧介绍嘅呢个古仔咧，会令到各位家庭主妇咧会振作起嚟。 咦？ 原来你系可以有好强嘅功能噶。日本咧， 嬲都系 嘅。系咪嗱？以前嘅功能咧就系讲紧照顾家头细务。 嗯。 但我而家讲紧嘅系揾食职业上嘅功能。 家庭主妇揾食。 系啦，跟住可能啲人就谂啦，日本你唔系讲紧嗰啲咩系列啊嘛？放心，放心。 终于唔讲啦， 舒下口气 啊！舒口气啊！讲咁耐你都冇机会谂噶啦，真系吓。 我冇谂过喎，你谂乜嘢啊？ 千祈唔好谂啊！真系。佢话咧，日本原来最近咧，佢哋有个家庭主妇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大家就发现犀利啊！佢秘密打一份工，令佢搵好多钱。呢、这个家庭主妇咧，今年50岁噶啦，个名就叫做咧宇津木之子。佢而家做紧一份兼职，人妻做兼职。 系咩兼职啊？关臭仔啊！ 佢个职位就叫做等等，电话咨商师。 咩嚟噶？ 电话咨商师其实简单啲，即系同你玩倾电话。 同你倾哦。 但系倾咩电话呢？主要就系听你信咯，听你讲嘢咯，听你喺度将你身边嘅所谓嘅大小麻烦问题同我倾啦，咁样。 哦哦、即系好似个社工咁样， 其实即系讲是非咯， 讲是非， 理论上系即系讲是非咯， 即系出气袋又好，咩都好啦。 系啊，佢话 树窿啊，我叫佢做真系、啊。 佢话咁样嘅，佢大概两年前咧，佢就自己就加入咗一个兼职网站，咁咧个兼职网站里边咧开嘅呢个职位嚟嘅，就叫做电话咨询师，即系你可以喺度同佢倾电话讲心事嘅人啦。 即系屋企做嘅。 系啦，咁佢话咧，无论你喺日本边个地方咧，咁只要咧有诉苦嘅人咧，都可以用 app 啦，又或者网站同佢倾偈嘅。 几好喎！ 系啦，咁佢话横掂冇嘢做啊嘛，咁啊横掂疫情爆发都出唔到去打工啦，佢就接咗呢个 job。咁咧佢唯一嘅工具就系部手提电话咯，冇其他嘢噶咯。哦，结果咧佢就话啦，真系开始有人打电话嚟。咁咧最重要系咩？系保密安全嘅，即系唔系话咧将你个电话劈落公海度，你系要加入咧某一啲会员网站。那個 app 嘅成員咧，先至可以打電話咧揾到佢嘅。咁佢話咧，你一個月可以聽幾多次呢啲電話咧，或者幾多個 case 咧？70件啊！ 一個月70件咪日日 傾幾個電話。 係啊，即係你諗下，佢係講緊 case 喎，唔係話淨係電話送。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 啊啊、 如果一當佢打兩次啦， 係 啦咁樣啦。咁、 啊、 然後咧，佢話喺電話過程個記者訪問佢過程裏邊咧，真係有人打嚟，係一個四十幾歲個女人。咁咧傾啲咩嘅咧？佢、啊、就話啦。你扮下嗰个咨询师啊，睇你会唔会同我倾到偈啊吓 ？Hello， 电话咨询师你好，电话咨询师热线你边位啊？ 你是彭程我好。 系啊系啊系啊，你 我想话 点啊点啊有咩？ 我啊特登整好晒我成台饭啊，等我老公翻嚟啊！你知唔知我几衰啊？ 做咩事啊？ 佢自己便利店买咗个饭盒食啊！ 哎呀， 咁我点啊？我佢而家咪当我冇到啊？而家我煮嗰啲饭。 哦、 你话嬲唔嬲啊？你觉得你嬲唔嬲啊？如果你煮咗饭，你老公咁样唔食啊，自己去便利店度买饭啊，做咩而家？便利店啲饭仲好食过我煮嗰啲饭啊！ 真系我都好嬲嘅，比着我系你度，但系嬲都解决唔到问题噶嘛，系咪？ 冇啦，你咁就讲完噶啦，我特登打俾你噶。 我知道，而家就系听你讲咯。阿妈，你今日煮咗啲乜嘢啊？ 系啊，你觉得我系咪好麻烦啊？ 系，咁呢个就系佢哋倾谈嘅。 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内容。 内容啦。 嗱，老实讲，真系琐碎到不能再琐碎。 喂，唔系、啊，但系对嗰个家庭主妇。 天大嘅一件事， 系啊， 冇错， 咁大件事，我煮咗饭，个老公出去买嘢食，你谂下， 系啊， 几侮辱先得噶，即系话我煮嘢唔好食啦。 系啊，最紧要咧，就系、是、你同我倾电话嘅时候咧、 嗯， 你唔好太过咦诶、 嗯， 因为点解咧，潘青啊，我哋系计时间计钱， 哦系啊， 每分钟 计， 每分钟200 yen，、 哦、 即系大概啊、你当十零蚊港纸啦，一分钟十零蚊，哇，我想问下律师系咪都差唔多？ 我、哦、律师唔止， 系啊， 哦、啊、律哦一分钟啊，哦 一分钟、 啊，哦差唔多啦，系啦系啦系啦，佢、啊、一个钟就几千蚊，系啊系啊。 咁咧佢话佢嘅优势系咩咧？就话我唔会轻易否定别人啦。 系， 你同我讲话你老公唔肯食你嘅饭，就反而出去买便利店咧。佢话佢会好即系好同情啦，会听佢讲啦，令人觉得咧对方系了解自己啦咁、样。 其实做呢啲咧就唔系话一定要揾啲乜嘢嘅解决方法，啊、听佢讲有个同理心咧。条气都已经顺咗一半啦。 铃铃，第二个电话，你帮我啊，今次。 唉、哎，电话咨询师热线，你喺边位啊？ 我咧，我亲自整咗个早餐啊，赞、我啊。 哦，你整咗早餐啊，好啊。咁你整咗啲咩早餐啊？ 我自己整咗个饭，同埋我咧煮咗咧面豉汤。 哇，好叻叻猪啊！ 你唔够真诚啊？呢个宇春木小姐点讲嘅？哇，你自己整咗饭啊？你仲煮咗味噌汤啊？你咁样好厉害啊！你喂嗱，钱真系唔容易揾噶、 嗯。 其实佢话点解啲人中意揾佢哋倾偈咧？就是、因为头先讲嗰啲 鼓励 啦。佢话首先佢揾嘅钱真系唔少嘅。佢话佢一个月咧、 啊、 可以揾到30万 yen， 一个月赚30万 yen， 咁即系大概你万零差唔多， 你当 两万蚊到啦。喂，咁样 OK 喎、 啊。喺屋企坐屋企做啫喎， 同埋咧电话嘅内容咧，其实就真系平常我哋嗰啲家务 事 嚟嘅啫嘛。我觉得咧，我估计咧，最大嘅重点可能系即系呢啲家庭主妇咧，其实平时佢自己都有呢种共鸣啊。 有， 可能系呢啲生活上面嘅呢啲麻烦嘢咧， 关头老公关系啊，仔女管教啊。 系 啊， 而我亦都有少少明咧，点解啲人会想打呢啲电话？ 点解咧？ 譬如你自己屋企咧，你发生好多呢啲琐碎嘅事咧，你知道 明白你嘅人 系你知道好琐碎噶，唔通我真系下下打俾啲 friend 咧话我又俾老公闹咁样？佢可能佢冇心机你、哦好惨啊喂咁啊系咁先啦咁样。你打去電台咩？仲係以前嗰個年代咩？又唔 work 噶啦嘛。 喂，同埋咧，其實呢一個嘅情形喺疫情底下咧，好 多 人都出唔到門口，見唔到朋友， 係啊， 好需要有呢啲傾訴對象嘅。 我真心都覺得咧，我都會想幫襯。 係 你一日到黑，你真係冇理由成日都同你個 friend 講咧，成日將你啲咁無聊嘅苦水咧，你都唔好意思講啊。 係講得幾夠啦？ 點啊點啊？有咩事？佢又話我啲物周圍抌啊，得好好啦，好慘啊咁但係你打俾佢， 係 如果佢仲可以。有共鸣的不知道他会不会一起帮手骂那个人的。 如果我觉得他听到你有需要这样的这些情绪的话呢可能他都会这样做的。那你要个共鸣而 已、啊、 或者等他发泄了一半怒气之后起码他回去不会来着听日整那个饭盒一些餸都没有或者整呼个老公、啊。 是啊你觉得你做不做到 我觉得我可以研究一下同埋你好过做什么网上 KOL 啊倾个电话。 但这个我没什么耐性。 你没耐性吗我觉得 OK、啊。 你肯定都不得啦。 当然不是啦我得的。 你跟你讲那些 你 就 不觉得无聊。 你就讲你今天煮了。 彭程啊我煮了面豉汤和个饭。 好叻啊！你做得好好啊！ 但我老公都喺出面食便利店，唔翻嚟食饭。 唔紧要啊。 咩唔紧要啊？ 你叫佢出面食多几餐都好，总之你自己肯煮自己食，食完越嚟越靓，你自己好就得啦。 但佢衰格喎。 佢点样衰格啫？ 佢都话出面食饭。 嗱，够十分钟噶啦吓，嗱下下嗰十分钟啦，我哋要收钱噶啦。 而家已经要俾噶啦。 系啦。 咁不如我听中女宅男算啦。 系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不如我哋都做呢个。 我哋做呢个热线啊，咩都讲得啊。下个礼拜同大家倾，拜拜。 系。 你想见他，想见他，没有他，遇上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何结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它，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的，从未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心碎，不必装作笑，让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激愤不必去治疗，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哀伤好过扮那么算了，请叹息难面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